许那伤口还流着血，也许那眼角还有泪雨。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，干杯。朋友就让一切成流水，把那往事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，酒杯我在摇动着，昨天的伤悲，请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

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因为因你散散，我们有来停留。